参加葡萄牙共产党机关报前进第40次庆典的各国政党代表团代表、葡萄牙共产党领导班子成员近日举行同朝鲜劳动党党务工作者代表团的见面会，并通过了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提出了在全社会今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下圆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还提出了在实现祖国自主统一、促进世界自主化方面的纲领性任务。决议强调，对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英勇斗争，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